想留多一些，是纯程度 接下来呢是我们留声地带的节目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所有播放的歌曲呢都有怀旧感，出版呢都已经几乎达到十年以上。这是来自胡彦斌的《红颜》，他的歌曲当中呢透露出了少数民族这种感觉，有些边疆的特色。那继续我们要听到下面这首歌曲呢，这真正是来自新疆的民歌，应该是王洛宾整理的民歌，来自黑鸭子的翻唱，非常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你的羽毛毛细又长，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羽毛毛细又长，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羽毛毛细又长，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羽毛毛细又长，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你的羽毛毛细又长，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 掀起你的盖头来，继续我们要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传雄的《忘记》。这张专辑当中有著名的《黄昏》。曾经呢，出这个专辑的时候呢，小刚也就周传雄，他想这个退出歌坛了，因为专辑的销量不是特别好。但这个专辑当中的《黄昏》红了之后，他又继续推出专辑了。来听专辑的主打歌《忘记》。 有太多往事，就别喝下太少酒精。太珍惜生命，就别随便掏心。舍不得看破，就别张开眼睛。想开心，就要舍得伤心。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不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孤寂，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到最后忘记眼神，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有太多心里，就别单独旅行。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忘记伴侣，忘了孤寂，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到最后忘记眼神，忘记脸庞，忘记身体，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忘记。不能够忘记爱情，忘记伴侣，忘了孤寂，就试着忘记什么叫做回忆。到最后忘记呼吸，忘记心跳，忘了自己爱过谁的心又有什么关系。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2度，东风1到2级。气温略有下滑，并且伴有持续性小雨，所以提醒您适量增加衣物，预防感冒。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风雨情，再度添上心事。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面志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生线。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国荣的《当年情》，这也是他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的主题歌。最近呢，古巨基在一张向张国荣致敬的翻唱专辑当中和古天乐一起翻唱了这首歌。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作曲呢，是来自飞碟音乐的一个音乐人，叫做楼文忠。听这个名字可能你不熟悉，但他制作过很多著名的歌手的专辑，比如像黄莺莺、钟镇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当年1988年苏芮的专辑《一切为明天》当中楼文忠作曲的一首歌，叫做《给爱》，在歌曲当中蕴含了浓郁的爱意。 给爱一张古老的容颜，让相爱过的都是永远。给爱一个不悔的誓言，让深爱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百强早期的一首歌曲，非常早也算是他的成名作之一，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是特别的广，来感受一下，特别在他歌曲的前面呢有打电话的音效，叫做眼泪为你流。 在心里流，此际怎么开口？前事在心里漂浮，情意令人太难受，眼泪在心里流。开一开口，随便一声话，随便一句，算是问候朋友。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留盼望尘埃如旧，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怎么有，在此莫偶，人像莫偶，我人像莫偶，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已禁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行心曲在奏，情是内心的交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留声的爱，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的身边。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

每当别的朋友都离去的时候呢，你的最好的朋友就是回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是来自千百惠在内地引进的第二张专辑《再次拥有》当中的歌曲，听起来有一些孤独的感觉哦。不过其实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把回忆当作朋友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主意。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讲到离别的，那就算是刚刚那首歌的前部曲吧，因为有离别的话才有回忆。来自张震岳，这首歌也是很多人毕业的时候的歌曲，再见。继续要听到很轻松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梁咏琪的，叫做《中意他》。这个歌呢听起来很轻松，所以在路上的你呢，抛开烦恼，抛开压力，非常轻松的享受一下音乐当中的感觉。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

我不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总让我脱落到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娃娃的《大雨》，这是娃娃199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而这张专辑呢，还有后来被很多人翻唱的另一首著名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留声地带的最后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王杰的《他的背影》，这是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他的粤语版呢叫做《谁明浪子心》。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没有人能够体谅我，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也许今生注定不能。 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我。 现在是北京。